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昨天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坐着感觉不到地球在动的节奏，想一想你的左右，天长的头发藏着，等在那里的每个梦，马上站起来的冲动，打破等一等的懒惰，你开始懂别人就懂，就在太阳底下，我们的被照射发光发热，看得见谁在发光，做一件对的事，这一天你会很快乐，下一个快乐也要超过，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我坐着感觉不到地球在动的节奏，想一想你的左右，天长的头发藏着，等在那里等每个梦，马上站起来的冲动，打破等一等的懒惰，你开始懂别人就懂，就在太阳底下，我们都被照射发光发热，看得见谁在发我，做一件对的事，这一天你会很快乐，下一个快乐也要超过，我们都被照射发光发热，看得见谁在发我，做一件对的事，这一天你会很快乐，下一个快乐也要超过，太阳底下是同一个家，腾射千变万化，加起来够伟大，我相信太阳下充满值得去角落，最近的就在我们心中，最近的就在我们心中，最近的就在我们心中。 上的第一首歌曲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太阳底下》啊！这两天呢，我们听到太多关于揪人心的这样的一些消息，也希望呢，所有的事情最后呢都能够，有一个让我们非常怎么说呢，感到满意的结局吧，就是最终的能够大家一起。再度来到太阳底下哈， 今天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也是最近在微博上热议的一个话题。 嗯， 不过早上起来确实心又揪了一下，因为呢，央视新闻刚刚披露了河南省气象台已经又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今天的持续累计降雨量也可能会达到100毫米以上。 嗯， 所以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灾情的情况。那么现在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北京今天的气象状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强对流天气，北京这一段时间呢，时不时的还是会下一阵暴雨，提醒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而且近期尽量不要前往山区这些地质灾害容易发现的风险等级高的地方去游玩，以免发生危险。 嗯， 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3度。昨天呢，本市是普降了小到中雨，西部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大部分地区依然会出现雷阵雨和阵雨天气，连续的降雨呢，可能大家的日常的生活并没有受到一些比较大的影响，但 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因为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土质的松动，包括提前进入到一些低洼的有积水的路段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井盖松动或者掉落的情况没有被发现，所以一定要谨慎慢行，提高自己的风险预警的等级意识。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4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我们的上榜的排行榜的情况哈。 签到前十名，第一名是斗鱼，第二名是蒲公英，第三名太阳雨，第四名我叫毕小美，第五名是红桃小 K。 哎，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想改名，第七名六一，第八名宋丽宝姐姐，第九名是 Lucifer， 第十名圣圣。来恭喜上的十位朋友哈。 大家今天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我们要在上班路上来一起互助互帮。先听听大佐怎么说。 嗨，大家好，我是大佐。这两天的河南特大暴雨可以说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各种消息也让人瞬间泪目，特别是看到来自各地救援队出发的场景，以及市民间互帮互助的场景。在这儿要向所有参与救灾的一线人员说一声谢谢。同时作为北京市民，用广大网友的话来说，那就是胡辣汤加油，炸酱面已经出发。那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来与大家一起学习那些紧急情况下的自救小知识，当危险来临时，作为个体应当如何应对。据说未来几天北京也有降水天气，在这儿那先说一个四不口诀，那就是不惊慌、不围观、不冒险、不惜财。当然大家有哪些应急方法，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早秀后花园来跟我们一起学习。河南加油，胡辣汤加油。 认真的大佐还是非常可爱的啊！这是来自于大佐刚才跟大家说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面对危险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准备，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来一起互帮互助学习一些紧急情况下的自救小知识啊。 昨天一天呢相信很多人都是在非常揪心的情况下度过的，不过也有很多让我们感到暖心的瞬间，比如说刷到微博上的时候看到有很多我们非常喜欢的艺人明星，他们去带头捐款捐物，然后包括已经开始有组织的像再去运送一些物资，甚至到救援一线去现场去做一些示范或者说帮忙的工作。那么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讲呢，可能没有办法切身处地的去为灾民做出一些贡献，但是我们可以来互帮互助一下，提出一些在紧急情况下自救的一些小知识或者说小办法，在我们同样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自助，然后呢可以自己来帮助自己哈。 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一起来互相来聊一聊，面对危险应该做什么准备，以及紧急情况之下有哪些自救的小知识，不妨来告诉我们。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是会有奖品送出，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不要忘记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来听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 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的抬头，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越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只会在你的左右。愿与你分担所有， 头，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一直会在你的左右。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只会在你的左右。 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哈，现在呢虽然呢风雨还在，但是我们相信呢风雨过后一定会有阳光。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在面对危险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紧急情况之下有哪些自救的小知识。当我们关注到这次河南的这次的险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自己呢最近呢其实也有一份避险的自救攻略在网上是广为流传哈。 是的，我不知道就是你有什么样经历啊，这两天我可能在同学群或者家族群当中频繁的收到大家互相转的一些知识，比如说你开车突然在雨中熄火了该怎么办，或者说涉水超过30厘米以后你应该去怎么做，开车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破窗，包括在地铁的时候如果遇到了水淹进车厢里大家应该去怎么做。可能平时这些问题问到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这两天因为大家互相之间转的一些小的贴士小的知识，所以会赶快抓紧起来去恶补一下，也是借这个机会提高一下自己的风险意识，这样即使遇到这样非常极端的情况的时候可以给自己多提供一些生还的希望。 我们来看一下这份这个避险的自救攻略啊。首先呢他说到了个人在户外和城乡公共区域的时候，如果当你的视线当中出现到了这个比较强的这样的一种流水的话，应该赶快判断一下是否已经形成了洪涝灾害，也就是说这个水量到底大不大哈。如果大的话呢尽量往高处走，比如说地势较高的广场啊，或者坚固的多层的高层建筑物等等等等，避免在桥梁尤其是河道上的这种桥梁来避险。另外呢是避免登上河堤这样的一些防汛的设施，也不要进入到建筑的地下部分，这两天其实大家已经强调了很多次了哈。另外呢如果这个时候的话一定要远离山坡，雨太大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些次生灾害，也就是说其实尽量要往高的地方去转移。这是我们说到的今天的这一份这个避险的攻略，我们也会在今天的早安优秀的节目当中慢慢的跟大家来梳理，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在大家看来呢这个自救的小知识到底有哪一些哈。 是的，不仅仅局限于遇到水灾的情况之下，遇到各种各样的紧急情况，如果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知识之前有看到过学习到过的，我们今天其实都可以在上班路上分享一下，帮大家加深加深印象。 对， 帕丁顿熊说，当车辆被淹的时候，大家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慌张，首先要镇定下来，可以使用破窗器打碎玻璃，但如果说车里没有准备破窗器的话，之前其实也有教过大家，就是把这个头枕拔下来，然后呢不要去直接敲这个车窗的中间，因为它一般是比较坚固的，可以从四个角先开始去破窗，这样会比较容易打开一些。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打碎玻璃的时候，可以等到车里的水位和外面基本一致的时候再打开车门，因为这个时候相对来讲水压没有那么大，开门会相对容易一些。 对，有人说水火无情嘛，对不对啊？这个当然呢，这个六一呢也说到了，如果在水里抽筋儿的话呢应该会怎么办，他说这个时候不要惊慌，身体呢仰伏，手呢抓住脚趾向身体的方向拉，另外一个手下压膝盖，腿伸直伸展，切记不要弯曲抽腿筋，这可能是 突然你会发现， 我有遇到过，我在 游泳 池里面去游泳的时候，当时是真的脚抽筋了，那一瞬间特别的慌张。但是还好，因为在游泳池当中，因为它要隔离泳道，所以隔一段时间它会有那个漂浮的那个隔离带，我就赶快一手捞到隔离带上，让自己不要往下沉下去，另外一个手赶快去搬自己抽筋的脚。但现在这个方法更科学一些，就首先让自己漂浮起来，然后呢再一个手使劲的去往下压，千万不要就慌张或者说惊慌失措，会加速自己往下沉。 对，你忽然就唤起了我很久之前去游泳的一个记忆啊！我当时也拉那个绳，然后拉了以后呢，会发现那根绳都不见了， 整个被你拽着沉下去。 然后上面那个救生员说：“哎，那个人不要拉绳。”我当时心里想，我现在这个情况很紧急啊，这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还是要有这样一种紧急避险的这样一种 感觉。但其实也是挺对的，因为你把它拉下去之后会被救生员发现，他发现异常之后会及时的发现你，然后跳下来帮助你。 哎，是。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刚才说到的是在碰到水灾的时候，那有的时候呢，也有可能会碰到火险的这样一些险情哈。帕金顿熊呢也说到了，当进入到公共场所的时候，要留意一下安全出口、灭火器的位置，以便在发现意外的时候可以及时的疏散以及灭火哈。 还有像用户1840IJ 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不小心烫伤的话，应该第一时间用冰矿泉水或者清水去冲洗伤口10分钟以上。如果烫伤比较轻，没有伤口，那么可以用一些烫伤药膏或者牙膏先涂在刚刚烫伤的地方。但如果伤口严重的话，千万记得不要直接上来就用纸去蹭或者去擦，千万不要用这个烫伤药膏和油剂，也不可以随意的去刺穿这个烫伤的水包，可能会引起感染。 对，另外他说，如果眼睛被化学的物品灼伤之后的话，应该把整个的面部泡在清水里，连续做睁眼和闭眼的动作，那清洗之后呢，应该及时到医院去治疗。好了，欢迎大家呢把更多的今天的我们说到的这个自救的小知识，紧急情况之下的自救小知识，包括呢面对危险的时候我们应该做足什么样的一些准备，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不要忘记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Justin Bieber 带来的 Believe。 Believe, I don't know how I got here. I knew it wouldn't be easy. But your faith in me was so clear.Just broken, you know. There were nights when I was doubting myself, yeah. But you kept my heart from falling. Nothing, nothing if your heart didn't dream with me. Cause everything starts from something, but something would be nothing, nothing if your heart didn't 过柠檬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很秀。今天呢，我们来聊到的话题是面对危险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紧急情况下的自救小知识。前两年呢，其实有一份攻略呢在网上也是广为流传，就是平常一般人普通人如果今天出门如果需要背一个包的话，里面可以放哪些可能碰到危险的时候能用得上的一些东西哈。 同时呢，今天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上班路上我们互相提个醒儿。平时可能通过爸爸妈妈转给你的一些微信文章，或者说通过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知识稍稍有一点印象，那我们今天来互相帮大家加深一下，下一次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说不定突然想起来的一个小知识就可以救我们一下呢。你像看到刚刚有位朋友在我们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给我们截来了一张图，这是小闪 Berry， 他说紧急情况下的自救小知识正好刚刚回答了一道题，洪水包围的时候哪些物品可以作为逃生工具呢？如果这个时候在你视线范围内正好有大块泡沫的话，赶快要抓住它，因为可以作为漂浮板啊。同时呢，如果身边有一些比如说船只啊、木牌啊，包括掉落的门板等等的，找一些桌椅、大床、大块泡沫能够漂浮的材料来给它扎成帆儿，作为水上转移的工具，这个也非常重要。 对，那么避险自救攻略呢，尤其是在暴雨洪灾的时候呢，刚才说到的，一开始说到了这个个人在户外或者是城乡公共区域的自救方法啊。当然呢，这个也说到了交通设施，比如说不要开车到处乱跑，暴雨之下呢，地面的情况会被完全覆盖，无法准确的判断积水的情况。另外的话是尽快的要离开公共的交通设施，其实呢会存在危险。这次大家看到了地铁以及呢公交车，其实都是有一定危险的哈。另外呢，如果这个时候你在交通工具以内的话，这一点很非常重要。如果要离开交通工具的话，最好是保持集体行动，全车人一起撤离，最好是彼此手拉手，确保没有人掉队啊，这也非常重要。 这也是昨天我们其实看到了很多很感人的小知识，包括在这个水中很多的市民刚刚从这个地铁当中逃上来之后，大家一起拉着绳子然后去解救这些还没有逃出来的朋友，一起使劲一起加油，喊着一二加油的样子，真的特别的让人感动。 对， 今天还有很多的我们的小耳朵们来给大家互相支招了。 CC 说家里啊一定要准备一个应急的小药包，把心脑血管的急救药还有一些外伤的用药以及消毒用品等等都分类放好，放在家中醒目好拿的地方，以备不时之需。 另外呢，刚才说到了在暴雨之下呢，大家需要去积极寻求安全位置的时候，不要着急去打电话发朋友圈或者自拍等等，因为雨水可能会损坏手机，这是第一位。第二位的是如果太早的消耗存储的掉电的话，后面可能联系的话就会比较困难了哈。 还有像刚刚吴明也是提醒大家，火灾还有地震的时候不要坐电梯，不要坐电梯，不要坐电梯，千万要记得。每一次我们在电影院当中看电影之前，其实也有一些消防知识提醒大家，在特殊情况之下的话一定要先去，就像刚刚郭 PD 说的啊，大家一定要集体去行动。那如果说确实只剩自己一个人的情况之下呢，一定要保持清醒的知识，不要去坐电梯，这个因为可能会及时发生，比如说发生断电的情况，自己反而会被困住啊。 是一三婆摸摸呢，这句话其实怎么说，话糙理不糙。他说呢，下雨天能出门就不出门，倒不至于下雨天，但如果今天这个雨势非常大的话，确实能做到不出门就可以不出门了哈。 何小四说，大学有两个四川家娘，他们会在宿舍常年的被压缩饼干，地上倒放一个就是倒着的酒瓶子，然后呢车上多备一些逃生工具，前几天还刚给家里买了灭火毯，现在觉得在生命面前做再多的准备也不为过。 说得非常对啊，我觉得这句话呢就是算是今天一个题眼吧，点题之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面对危险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去做什么，紧急情况之下的一些自救小知识，把答案发送到北京音乐广播的 发送到我们的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听听 FM 的聊天室，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找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北京音乐广播，大拇指往上一滑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今天一起来在上班路上互帮互助吧。 来听阿琳，雨后彩虹。 守着看似简单的疼痛，几种等候雨下着，忍不住泪一直流，我浩瀚宇宙渺小的你我跌进恋爱中， 一哭一哭别再回头， 太阳终究照亮黑暗角落。

morning， 早安，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金鱼。 就是速度， 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的这份音乐早餐呢，是提前已经跟静瑜约定好日期的。除了要奉上精美的专门制作的爱心早餐之外呢，也是一份生日的祝福。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小耳朵心要教大家制作早餐版的长寿面，赶快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一看这样一份用心吧。首先把水烧开，加入面条，大火烧开，煮上一到两分钟，然后再加入清水，再次煮上两分钟烧开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了，我们可以在空碗当中加入一勺盐，半勺鸡精，半勺白胡椒粉，一勺香油，两勺生抽，再加入适量的刚刚煮好的面条的汤，再捞入煮熟的面条就可以了。还可以再煮一些青菜，煎一些虾仁还有鸡蛋搭配一下，这样营养会更加丰富一些。同时呢，今天为了庆祝我们家领导的生日，我还专门用胡萝卜刻出了生日快乐四个字，一道简单但是营养丰富心意满满的早餐版的长寿面就做好了，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他想要对我们说，今天呢就是我们家括号打双引号的领导的生日，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五月天阿信的 Happy Birthday 送给他，祝愿他平安喜乐，得偿所愿。 为什么那些不见，为什么风景不美，因为你在身边，世界只剩下一个焦点，一开始你就特别，从眼神就很体贴，我们都不穿鞋，光着脚穿越耳语留言。在这之前我到底是谁，你出现我眼前，一瞬间一切都改变。 Happy Birthday， 你就在我身边，和你只哭一声胜过天堂一天。 Happy Birthday， 告别忧伤昨天，自从遇见了你，这是我 Happy Birthday。 Happy 的天，自从遇见了你才是我的 Happy Birthday， 你就在我身边，和你只哭一声胜过天堂一天。 Happy Birthday， 告别忧伤昨天，自从遇见了你才是我 Happy 早餐， 7:37，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面对危险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紧急情况下的自救小知识。其实也是因为这两天呢，河南的这个灾情呢，是让我们牵动的心啊。所以呢，每个人呢，其实在看到的时候，都会想到的是，如果我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应该去怎么做？ 嗯， 或者用怎么样的方式可以救自己，同时呢，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哈。 是，今天在上班路上，我们来互相帮助一下。如果你知道哪些小知识的话，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同时呢，如果已经知道一些或者说掌握一些小知识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加深一下印象，这样在灾情发生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冷静的去处理这些情况。 哎， 比如说三木刚刚跟我们提到，地铁或者城铁发生事故的时候，不要擅自去扒门，以防触电。即使是全部停电，列车上其实一般都还保持可维持45分钟到一个小时的应急通风，所以大家先不用担心缺氧问题。但如果你贸然的去砸车窗的话，可能会造成车外或者说车内的这个水压失衡，反而会把大家陷入到更加紧急的情况当中。 对，我们今天刚才说到了这个，今天呢，在全网呢，到处传的这一份避险自救攻略啊，昨天其实新华社也有转发哈。那说到的个人通讯这方面呢，在户外遇险的话，大家一定要确保手机能够支持到救援人员的抵达。所以就刚才说到的，为什么要去少拍视频啊，少发朋友圈啊？因为你一定要确保有足够的电量，确保自己在得到安全以后还有能力和亲友联系，所以一定要记住节约用电哈。 是的，飘摇的云跟我们说，突发情况下的避险知识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所在的单位部门或者机构最好定期开展相关的演练。 嗯， 比如说学校单位其实都可以作为实施主体。如果因为没有亲身参与或者体验有一些避险的知识，真的在遇到突发情况下还是不太能够自如操作的。 没错啊，这个其实呢，平常呢相对来说还是要有一定练习才可以哈。用户五六说，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个自备的急救箱，这样的话呢，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啊，可以先行自救，然后再等待消防员哈。 嗯，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遇到火灾的时候，我们通常在看电影之前播放的那个宣传片，好多朋友可能着急跟朋友一起聊天，或者说来晚了没有看到，但其实里面的知识非常的详尽。 嗯， 告诉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用湿布捂住口鼻，弯腰低头寻找出口，因为烟雾是向上漂浮的，弯腰低头呢可以节约时间，增加逃生的机会。以前的时候，日清语文说他们单位组织过火灾自救演习，大家就都是这么做的。 嗯，六一呢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孩子如果被食物堵在喉咙的时候，一只手环抱他的胃部，空心拍背让孩子呕吐，那这应该是一个小比较小的孩子啊。 嗯， 其实最近呢比较流行那个海姆立克急救法，对不对啊？ 是的，其实就是说你直接去这样拍打他，如果没有效果的话，就赶快要把他背过去，就是你跟他让他不要面朝你，让他背对着你，然后用手去勒他的这个腋下的地方。 嗯， 然后这样的话可以把他卡住的地方迅速的疏通 肋骨以下啊。但如果是成年人的话，你就要从后面环抱着他。 对， 然后呢大力的猛力的冲击他的这个两肋中间的这个位置哈。 嗯， 这样的话呢，其实这个急救法是非常有用，因为黄金的抢救时刻也就是那几分钟哈。 是的，伊斯塔摸摸告诉了我们一个他的亲身经历，他说自己当时坐同事的车，在机场高速的时候进城遇到了追尾事故，车辆自燃了。 嗯， 当时真的非常怕，告诉大家一定要第一时间赶快先跑出来。 对， 然后不要想着先把车里的什么证件钱呀这些东西身外之物啊，一定要先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嗯， 而且呢不要指望车里那种小的灭火器，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是根本就没有用的。 对， 你赶快去拦大巴或者拦公交车，因为在大巴和公交车上会配备有大型的灭火器。 嗯， 这种的会比较管用一些。切记切记，一定要先跑出来再判断。 对，先把自己的生命留住，这是最关键的哈。好了，欢迎大家呢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梁静茹带来的会过去的。 新的戒指失了光泽，几年过了呢，沉默着，天快暗了，我们该把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t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说之前是 Josh Groban 的一个版本，但我们今天听到的是 Westlife 西城男孩带来的这个版本啊。 嗯， 生如夏花说这个歌一出现早晨应该是第一次吧，真的是很受鼓舞。第一次可能不是，但是今天听到确实很受鼓舞，是真的啊。 因为我们今天在上班路上互相帮助，很多朋友给我们转过来了一个小贴士哈，最近有些防雨防灾的小贴士 tips。大家可以保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同时今天其实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不用去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然后呢保持安全的一个驾驶状况，因为今天北京其实时不时的还是会有一些阵雨情况的发生。 嗯，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目前在家里收听或者说在副驾驶上没有在开车的朋友们提供的一些建议，大家加深一下印象就好。 哎，用户0898说家中呢备一瓶水以及呢压缩饼干、小型灭火器、大衣急救箱以及药箱还有10米以上的尼龙绳、斧子、撬棍等等等等。哎，我觉得刚才他说的每一项我念出来的时候呢，就感觉到它的这个实际的功用已经出现在面前了哈。 是三木给我们提了很多的建议，他说如果遇到暴雨雷电天气的话，一定要先关掉身边所有的电子设备，比如像车载的充电器、音乐、收音机等等，因为在雷雨天气大量的电源有可能引发雷电。 对， 另外他说呢，不要认为开车出行就一定安全，面对河南大雨呢，水淹没车轮之后，避免原来这种大力加油快速通过的这样一种方法，正确的方式是少加油，匀速缓慢的通行，在相对高的地方来停车等待哈。 嗯，一飞作为专业人士也来给大家提一些建议了。他说这两天河南大暴雨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大家应该都看到过，就是郑州地铁有半列列车都被浸泡在水中，有乘客被困在里面出不来，看起来非常的揪心。包括上周北京大暴雨，一些地铁站也出现了一些雨水倒灌车站封闭的情况。那么作为轨道交通专业的人士，他想提醒大家，站内和区间内有大量的强弱电设备还有高压接触轨，所以如果发现雨水倒灌或者车站漏水的时候，应该及时的从最近的车站下车去撤离，以防危险。那如果暂时车门关闭没有办法去撤离的话，一定要等待，因为车上其实还是有安全员，还有包括统一的一些组织告诉大家如何去安全的有序的进行撤离还有自救的一些活动。 对，另外呢，刚才说到的个人通讯的这方面呢，在离开车交通工具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给这个亲友发个消息，无论是微信还是朋友圈，来标记一下自己的位置，在到达安全位置的以后呢，再发一条信息标志一下自己当前的位置和身边人员的情况，来告知旁边人你现在是否安全。然后为了节省电力呢，减少一下与外界的联系，但这个时候应该说关键的信息都已经标示出来，会有利于救援人员到达之后 及时找到你。 哎，没错，是这样啊。 日清语文说，家里用车好长时间不开了，突然用车的时候打着了火，一定要先检查一下车辆有没有故障。包括其实当时我们在驾校学习的时候，每次在开车之前，其实你都需要绕车一周去检查一下车辆的外观，然后呢在上车的时候检查一下车内的一些情况。但是大家通常着急出门或者什么样，就把这一步非常安全的就是需要必备的工作给忘记了。 对， 但是我们这一步非常必要的时候，是为了防止汽车在启动时引发不必要的事故，特别是车辆警示灯提醒以后，一定要先缓慢地停在路边检查是否存在严重的问题，开到修理厂去修理，或者不要贸然去开，打救援电话，然后让拖车过来帮你去，在确保车辆安全行驶以后才可以上路。 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面对危险我们应该做什么准备，紧急情况之下的一些自救小知识，大家来互相分享跟帮助一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俊凯、谢霆锋和萧敬腾带来的《保重》。 想给不能给的拥抱，想哭不能哭的煎熬，摸不着，心也明了， 看不清彼此的容貌，却感激坚强的心跳，在努力将悲伤治好，纷纷扰扰在当下都渺小，爱绝不逃跑，好像你知道， 说不出现在多心痛，只好说一声多保重，要坚守要搏斗，风雨过后一定要重逢， 你从来不求当英雄，却值得世界去歌颂，人与人再不同都相同， 伤心的人总会停工， 美梦只一份信念在心中撑下去，叫天也动容， 天阔地大带声音都接通，情绪千万种，还只有一种， 说不出现在多心痛，只好说一声多保重，要选手要搏斗， 风雨过后一定要重逢， 你从来不求当英雄，却值得世界去歌颂，人与人再不同都相同， 抬头拥有同一天空， 不出现再多心痛，只好说一声多保重，要坚守要搏斗，风雨过后一定要重逢。 你从来不求当英雄，却值得世界去歌颂，人与人再不同，眼泪落下难道不相容，说不出现在多心痛，只好说一声多保重，再坚守再搏斗，风雨过后约定要重逢。我们都不求当英雄，我们都经历这寒冬，人与人 再不同 都相同，小心的人终将相拥。 一首公益歌曲，来自于王俊凯、谢霆锋、萧敬腾带来的《保重》。这三个人的声音呢，刚才静瑜听到了以后呢，惊呼说：“ 太好分辨了！” 他们三个人声音也太好分辨。哎，说实话，一般来说，如果是三个男生的话， 嗯， 还不是那么容易分辨。但他们三个确实，他们 年龄段有差异。 对对对，包括他们的这个音色本身可能也不太一样，不太接近哈。嗯 嗯, 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保重》，也希望正在经历灾情的河南人民可以保重，同时也在今天的上班路上，大家一起来互相帮助一下。如果你知道哪些防险避灾或者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自救的小知识，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其实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发过来了一些长的，比如说写的 tips 的那种，就是 文案， 对，包括一些链接的转发啊，等等等等。但我发现就真的有耐心把它全部看完或者记住的其实还挺少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挑重点来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 我们来拆分一下哈。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稍微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电影市场。电影呢《燃野少年的天空》正在热映，而且最近呢是票房破亿。作为一部以歌舞为主题的青春片，日票房的收入排在第二名，仅次于《中国医生》。虽然豆瓣的评分呢不太高，但是呢怎么说呢，这部影片呢应该来说呢是表现内容还是比较大胆的，而且比较有青春的冲劲啊， 是展示了青春就该有的样子。因为我们都知道国产的歌舞青春影片是比较少一些的， 对对对， 就可能美国还有印度拍的会比较多，所以基本上也很少有这样类型的影片可以达到比较高的质量。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电影院当中去关注一下，起码演员们的演技都还是挺在线的。 对，另外呢，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既然歌舞片这种形式比较少的话，大家还是应该要多多去支持一下，让他们绽放出更盛放的花朵。好了，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夏天天天热，电瓶容易坏打不着火。上途虎养车晒单还能送洗车。 上途虎养车 APP 买瓦尔塔黄标电瓶，立减150元，晒单再送4次洗车，划算。养车就是途虎。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就是喜欢听啊。FM974，听乐更动心。FM974，就是喜欢听啊。FM974，听乐。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推出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正常缴存客户均可申请，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无需抵押担保。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即可申请，最终结果以实际审批为准。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七赞助播出。 易小宝，车撞了怎么办？ 发生事故别着急，人保直修车险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直接帮你把车辆送到 4S 店维修。 送去哪儿修？ 维修机构在线自选，维修进度还有消息通知。 不放心把车交给别人， 人保直修车险理赔全程托付服务，接车人员签约管理，车辆轨迹实时查看，这回放心了吧。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 400123456七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Hello，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今天我们继续说一下夏天那些健身的最佳选择。我想对于很多喜欢健身的人来说，瑜伽可能是夏日健身的最佳选择了。人的身体在夏天的柔韧性相当高，肌肉呢不容易出现拉伤和扭伤，是练习瑜伽的良好时机。做瑜伽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要空腹，最好是饭后两三个小时以后再练，或者是练完半个小时以后再吃饭。当然呢，你需要注意的是，练习瑜伽前呢不用喝太多的水，运动出汗之后应该立即补充水分或者是盐分，切忌过量甚至超负荷的练习。炎热的夏季，有很多人会变得脾气有些急躁，通过瑜伽的呼吸和冥想可能会缓解你的焦虑。最重要的是它能够给你带来一天的好心情。来听来自于 Pharrell Williams 带来的 Happy。 It might seem crazy what I'm about to say。 Bring me down, can't none, bring me down. 快跑 Running Time。 8:06，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为大家送上了今天的早安快跑，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夏季，如果呢你需要身体的柔韧性的话，去做一下瑜伽这样的一些比较有益处的东西。而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没有听上一个时段的节目的话，我们让大佐来告诉你。 嗨，大家好，我是大佐。这两天的河南特大暴雨可以说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各种消息也让人瞬间泪目。特别是看到来自各地救援队出发的场景，以及市民间互帮互助的场景，在这儿要向所有参与救灾的一线人员说一声谢谢。同时作为北京市民，用广大网友的话来说，那就是胡辣汤加油，炸酱面已经出发。那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来与大家一起学习那些紧急情况下的自救小知识，当危险来临时，作为个体应当如何应对。据说未来几天北京也有降水天气，在这儿那先说一个四不口诀，那就是不惊慌、不围观、不冒险、不惜财。当然大家有哪些应急方法，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早秀后花园来跟我们一起学习。河南加油，胡辣汤加油。 今天认真的大佐呢跟我们来说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面对危险我们应该做什么准备，紧急情况之下大家可以来一起分享一些自救的小知识。同时呢今天呢我们还有奖品会送出，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啊。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不仅仅是局限于在下雨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如何自救，包括遇到一些火灾地震，甚至说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像仰望星空提到的想要跟大家普及的一个小知识，就是鱼刺卡喉咙的话该怎么办。 对， 不要就是用实际或者说自己比较习惯的这种反应赶快想给它吞进去。 之前有人说拿那个什么馒头顺一口 喝醋、对对，什么喝醋软化都是不可取的。首先就是低头大弯腰猛咳，或者呢用筷子或者说自己用手指然后去刺激喉咙去诱发呕吐。那如果卡的位置不是很深，可以尝试用手电筒去照亮口腔，用镊子夹住取出。这都是要身边的人来帮助的。那如果实在是比较严重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尽快去医院 就医啊。对，之前呢我有一朋友也是尝试了各种方法之后，最后还是去医院，很顺利的取了出来哈。 是， 有的时候就专业事还是要留给专业人来做。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迅带来的《这世界唯一的你》，这也被很长时间一段时间评为了最佳的公益歌曲啊。因为周迅呢其实除了有好演技之外，他的歌喉其实也是非常迷人的。 唯一的你霸占了我所有表情，这是上天给我的奖励，在遥远星球的你用你最告诉我世界美丽又干净。就算飞到了世界的另一边，我也不会因为这样长长的距离而感到胆怯。每一颗心都拥有自己的语言，因为了解各自喜悦，不用常常留在身边，却住在我心里面。

没时间保养爱车，人保直销车险帮你免费代办，专人上门接车 4S 店保养，全程监督，真省心。没时间年检车辆，人保直销车险帮你免费代办，专人上门接车，检测完毕即刻送还，真省时。没时间修车理赔，人保直销车险帮你免费代办，专人上门接车，修车理赔一站办好，真省力。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还有更多轻快服务。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ello, 各位，8:22，刚才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曲呢，大家都在公屏上打出了 YYDS，YYDS。确实呢，这个怎么说呢 ？Michael Jackson 这首《Heal the World》，很多人都是听到以后全身都有一股暖流流过， 就会受到鼓舞。 对对对， 被歌曲当中的力量所感动。 没错，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希望给大家这样一种感觉，就每个人都贡献出自己一点小智慧哈，跟大家一起聊聊。面对危险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做什么，紧急情况之下一些自救的小知识啊。 TinyPP 说，我想特别一下赞扬一下现在的学校跟幼儿园，我们家里的姐姐在读小学，弟弟在幼儿园，都接受了包括地震火灾或者是反恐这样的演习和训练，我觉得这样的学校教育和幼儿园的教育是非常好的，一定要小朋友们有亲身的体会，他们才会记得非常清楚。 对，用户5656说，每个家庭呢都应该有自备的急救箱，这样的话紧急情况之下可以先行自救再等待消防员。然后呢，刚才有一朋友呢给我们看了一下他自己手上拿到的一个北京市的急救包，这急救包真的还挺好的哈。哎，这个欢乐咖啡时光说，还是多准备一些急救物品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看到是北京市顺义区民防局给的这个社区民防建设的安全应急包。 是的，其实包括有一些朋友在日常旅行或者说出差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有安全意识的，比如说进到一个酒店的时候，回到房间要第一时间研究房屋的背后，他会给你贴着就是这层楼的结构图，还有消防逃生路线图。无名8059也跟我们说，自己出差在外住酒店的时候一定会先看一下，就模拟走一下最快走到消防通道的路线，如果可能呢也尽量选择离消防通道比较近的房间，有备无患。 对，另外他也说他想起了飞机起飞的时候播放的这个安全知识。哎，静瑜刚才说的也挺对的，就是平常我们有的时候会忽略， 对， 比如说飞机起飞的时候会不厌其烦的跟你说那些内容，但是有无数人可能都不怎么去听，是吧？ 是，包括在电影院的时候也会给大家播放一些火灾如何面对，然后包括一些应急的小知识，包括最近其实热播的一部网剧叫做《你好，火焰蓝》。虽然剧情吧比较老套，但是它每一集结束了之后，主创都会跟你讲一些，就是在遇到火灾或者紧急情况的时候，你该如何去面对。包括其实它其中的一些剧情也都给你安排了一些，比如说在遇到浓烟的时候，你该怎么样去自救。然后呢，遇到就是紧急的情况的之后，千万不要着急往外冲，因为现在新建的一些住宅其实都有强制的要求，在房屋内必须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是安排了防火门的，所以你要躲在防火门里面等着专业人员来救援。还有一个就是像刚刚你说到的，先不要着急去拍小视频发朋友圈，然后呢留着自己手机的电量，等到救援人员来找到你的那一刻。 哎呦，静瑜，我觉得今天说完了以后，我特别想去看一下这部《你好， 你好，回来》 最后几分钟啊，看一下到底说哪些这个救灾的相对的一些小知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郭靖的《下一个天亮》。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是要更努力，更有 天热，电瓶容易坏，打不着火。上途虎养车，晒单还能送洗车。 上途虎养车 APP， 买瓦尔塔黄标电瓶，立减150元，晒单再送4次洗车，划算。养车就是途虎。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早音乐秀，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新近的一些演出资讯。24节气是中国古人智慧的精华，也串起了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时间脉络。而这一次呢，歌唱家龚琳娜与作曲家老罗以及24节气相关的一些古诗词为素材，创作了一台别出心裁的音乐会，呈现出10多首节气诗词音乐作品。 这部剧呢是将在8月15号来登台国家大剧院的8月合唱节，详情呢各位请登录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官网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的来的么？ 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 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又出炉喽！昨天呢，我们听到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复古的，来自刘瑞琦的《老情歌》，而这次呢，《老情歌》就是来自于这次。网易云音乐和顶级的词曲作者陈耀川老师联合发起的这次华语经典复刻合集企划，以歌为名哈。 这次是邀请到了6组新生代的音乐人，除了昨天我们介绍到的刘瑞琦，还有大家比较熟悉我们早秀经常播放的《落日飞车》 哎、 裘德、严仁中、于家韵、张玉啊，这都是非常算是已经打开了知名度的新生代音乐人了。他们来全新的演绎陈耀川老师的华语经典之作，一起以新的方式来打开经典。 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于家韵带来的《天意》，也算是他们这一次的首支单曲。应该来说，于家韵在我们早秀当中呢，应该也不算一个陌生的面孔了，因为真的放了很多首歌曲，他也算是一个全能的音乐才子。这一次他复刻的是1994年刘德华的经典代表作《天意》，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是那个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天意。 好了，交给于家韵吧，看他是不是可以完美的保留90年代的复古味道呢？ 哭，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多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我不怕痛不怕输，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是否能再多爱一天，能再多看一眼，伤会少一点。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无情无爱，此生又何必。 复刻版的《天意》，我跟昨天那首歌比起来，我更喜欢这首哎，因为这首歌曲当中的这种，除了他自己唱的比较好，他是 R&B 的嗓音之外呢，我觉得整个歌曲当中的氛围感，那种复刻的复古的音调、复古的音色，以及整个复古氛围的运用都非常之化景啊。 这就像是一首新歌了。 昨 天听完之后，就是感觉好像又把老情歌放了一遍，但是另外一个人在 KTV 当中唱的版本。 就刘瑞琦唱的不错，但你老感觉他就唱的和吕方没有什么区别是吧？ 嗯。不过我觉得这次这个企划挺有意思的，就是当一些已经非常有名气的词曲创作人，可以再跟我们新生代的歌手在一起发生碰撞，把这些老歌新唱，然后激发出不一样的音乐的况味。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方式？ 是，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大家不妨呢在公屏上扣一。好了，开玩笑了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这个戏剧演出吧。其实我之前一直以为一部叫做《奋不顾身的爱情》的这部剧 是我台主持人演的 ，而且就由他们来表演。其实不是啊， 对，其实这部话剧非常的有名气了，很早就已经是在繁星戏剧村驻场演出了。那这一次除了之前我们主持人的特别版本呢，其实每一年的时候他们也都会安排一些演出。即日起到8月8号，由繁星戏剧村出品、黄彦卓导演的经典王牌话剧 这奋不顾身的爱情也是在火热上演当中的。我们之前有看过主持人演的那个版本啊，其实故事的情节包括整个编排非常的成熟，一出喜剧泪如雨下，两段爱情意终身，演出的场次已经突破了2600多场，也感动了800000观众，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爱情故事。如果您没有看过的话，强烈建议您可以去繁星戏剧村的官方微信了解一下、 哎、 还有周三的会员日会更便宜一些，告诉大家一个小的 tips 吧。 是，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郁可唯的时光正好。 踩碎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影摇晃，我和他清白明朗，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跟我们头上，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歌词流浪，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我更爱你，不允许猜疑，哪怕相隔了几万里。我是只金牛，很怪异，就算用塔币也可以编排得很仔细。我想你可以更直接走进我世界，探寻未知的谜底。他们想做一首艺术品单曲，而我只想写出来唱给你听。Sometimes 我也相信，越过了黑暗就是光明。你说你很自豪，我是你的战利品。你说爱听我唱 melody， 我像是你的独家，只是为你抒发我的意见。没有做梦，没有在说胡话，我的心会在那，让我跟随你吧。但我希望你也能够为我停下。I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oh baby. I fall in love.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oh baby. I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oh children. I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yeah.说你喜欢阳光，可我家里没有窗户。你说你曾经让你心碎，我手拿着胶布。你热爱各种美食，可我却在减肥。你讨厌我每次的解释，觉得我在套路。你讨厌我对你定义，讨厌我固执硬气，讨厌我没什么爱好，我没什么兴趣。可我对生活一直都很尽力，我想创造更多希望，在这片荒芜的境地。让我们忘了这一切吧，让我们把武器都卸下，有时候不需要答案和解答，抹掉了界限和复杂的密码。你说你其实也很想和小鸟一样在天空很自由，看看云的形状。 Let me paint the O， 纯白色的翅膀，领略整个四季生命的景象。 I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oh baby. I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Ice 带来的一首单曲 Fall in Love。 Ice 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音色特别特别的好。 嗯， 这就好像有人夸我们主持人，哎，你的声音还挺好听的。但你知道 其实我们内心是很开心的，但是会装模作样的说，难道我说的内容就不值得你记住吗？ 啊，所以你每次跟我说话的时候这个心态 啊 没有啦。其实我们今天不管是声音好听还是说话的内容，都希望可以被大家记住。因为今天的内容一开始就有小耳朵说，要拿出小本本来好好的给它记下来，因为都挺重要的。 对， 谢谢今天大家在上班路上互相帮助，给我们提了很多的一些建议，在遇到紧急情况之下应该如何自救。 对，当然呢，我觉得这个自救的这个方面呢，更重要的是意识，对不对啊？当然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比较了解了，比如说类似于在碰到刚今天说到的这样洪涝灾害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电力设施。 嗯， 只要你看到那种供电站危险的标志，这样的时候平常呢可能你就是一闪而过，但在这个时候其实能关注到的话是可以保命的啊。一定要远离电线、电闸、配电箱，以及无法确保身体和手干燥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触碰开关啊、插座这样的一些带电设备啊。 是的，还有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大家也提到了一些日常的情况，比如说像刚刚说鱼刺卡到喉咙啊，还有仰望星空提到的说流鼻血，大家是不是大多数人可能都会碰到 哦？流鼻血 啊，有一个小建议就是说可以用水先简单的清洗，然后呢身体向前倾，不要仰头，用手指捏住鼻子5分钟以上，或者用毛巾包着冰块来冷敷鼻梁还有颈部，双手抬举降低血压，保持挺直，不要躺下，效果很好。 嗯，刚才那六一也说到了，就是抽筋的时候一定要平躺，然后有人说不会游泳的话，感觉每次平躺头一仰然后就沉下去了。其实呢这个大家 是因为没有躺平，如果你躺平然后自己身体放松的话，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是可以飘起来的。 其实躺平还挺有这个怎么说技术难度和技巧的。 躺平不是你想的那个躺平，是在游泳池里自救的时候躺平啊。 是，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这个特梅普说学校教育确实不可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三防知识都是学校学习的，防震、防火以及防洪涝灾害都是在学校学习的知识哈。 还有 Majesty 一看就是刚刚系统的学习过啊，给我们发过来的非常的详细。当前雨季频发，那么经常下雨的话，大家要留意天气预报，提高警惕心。如果遇到洪水的情况，一定要在到来之 前及时的知晓这个信息，如果来不及撤离的话，就要迅速的向山坡、高地或者楼房或者避洪台这些地方去转移。那么或者去爬上屋顶、楼房的高层、大树、高墙等等这些地方。如果呢暂避地已经不是很安全了，就会迅速去找一些比如说门板啊、椅子啊、大床啊、箱子、大块的泡沫塑料等等可以在水上漂浮的材料扎成筏去逃生。如果已经被卷进洪水当中，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抓住固定或者可以漂浮的东西，像逃要向这个洪道的两侧去快速的去躲避。还有就是要如果发现一些带电的设备或者说已经倾斜的高压塔等等的，一定要迅速的远离，防止触电。 哇，我觉得你的这个知识储备真的还挺丰富的哈， 很全面。 哎，刚才还有人发来了一段视频，我觉得这个视频很好的说明了大家如果一队人当碰到了洪水的时候应该会怎么样。大家在刚才说到手拉手嘛，但是碰到一股水流湍急过来的时候，应该是男生尤其是块头比较大的男生在前面，女生在后面站成一路纵队，面对洪水，而千万不要横的铺开，这样的话很容易被水流冲散，而且一个人一旦摔倒的话可能会拉倒一群人啊。 好的，我就站在你的背后了 啊，我发现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朴树带来的《平凡之路》。 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Via Via， 谜样的沉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 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用自愿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遍整个世界，从来没得到答案。我不过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时间不愿如此这般，明天已在吹过的如烟云，你的故事讲到了哪？ 你的故事讲到了哪儿？来自于朴树的《平凡之路》啊，朴树的这首歌曲呢，实际上在无数的场景当中鼓励了很多的人。当时呢，这个 NBA 的著名球星麦克格雷迪在看到了自己受伤之后，自己的球迷给他发的这样一段视频的时候，他其实根本听不懂朴树在唱什么，但他当时说一看到这个视频，然后再听到这个背景的这个 BGM， 就瞬间大颗大颗的眼泪就往下掉哈， 就是音乐无国界哈，音乐的力量。包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了那首 Heal the World， 那么对于大家很多人来讲的话，听英文歌其实我是不太能够听清楚词的意思 的、 对，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就会有一种被鼓舞被感动的感觉、 哎、 这两天带给了我们很多的感动，同时也有很多让我们揪心的事情。在今天的上班路上，我们一起分享了很多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大家应该如何自救，如何去帮助身边的人、希望这些小贴士在就是大家的上班路上可以给大家加深一些印象，以备不时之需。 对，而且呢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通过这种大灾大难之后大家的个人的一种反省，包括呢同时做相关的一些应急的这种准备之后呢、你会发现平常虽然是可能发生的几率比较小，但是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些心理上的准备之后，你会发现你确实比别人要准备的充分的多。 是，今天有很多的小知识小贴士，但是阿乐最后提到的这个也是我最后想要提醒大家的、遇到紧急情况保持冷静是第一准则、一定要先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然后这样的时候才会比较理智的有条理的有序的去安排接下来的一些做法，然后让自己更加快的去脱离险境。 哎，有道理，说得非常好。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活学红今天所学到的知识，很多人说今天拿小本本都已经记下来了哈。期待看到大家的这种作业的成果。好了，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 GEM 邓紫棋带来的《多远都要在一起》。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个，多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最有，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假装还能遥远爱着你。爱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你已经不再存在我世界里，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像你说爱我的语气，像你望着我的眼睛，不想忘记每一刻，用思念让我们一直前进。想象你失落的唇印，想象你失语的旅行，想象你离开的一刻，如果我有留下你的勇气，我能习惯远距离。